一旦爱上就停不下来，一连15天每天一袋，一顿不落。这不，孙阿姨今天不仅直接又订购了瑞麟羊奶粉，还特别打来电话报告了这个喜讯呢。 是的，每一次读到大家这些信息，我们都是由衷的感到自豪。其实人老了就是希望健康，没有病痛，能吃能睡的。 对， 那每天一杯瑞麟羊奶呢，简单的钙铁锌硒，给身体却是全方位的呵护。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听到的是买羊奶粉送驼毛被的特别活动， 对， 99块钱一盒，订购6盒就送一床5斤重的驼毛大被。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现在电话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拨。 对， 瑞麟羊奶吸收好，营养全，那送的被子自己单买680，今天不花钱直接拿。但是提醒大家，这机会不多，仅在最后30秒中的4007106108，4007106108。 错了，这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对比呢，瑞麟羊奶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那如果是没有尝试过瑞麟羊奶的朋友，您不妨啊先订个2盒，1盒15包，2盒喝上1个月，先试一试，每天一杯，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一盒的原价258，现在打进4007106108，立马享受到的是享购会员价格99元一盒。而针对我们的老会员朋友呢，现在凡是打进4007106108，也就是花594块钱喝上3个月羊奶粉的朋友，我们还有一床价值6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啊，各位，您没有听错，活动就是这么给力，订购6盒羊奶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床品质驼毛被。那这样呢，羊奶划算下来，一天一杯只要几块钱，补充到羊奶多种的营养物质以及它超高的钙含量，而赠送给大家的驼毛被更要好好来说一说了。它不是普普通通的棉被啊，是由骆驼毛填充的，1米8×2米的规格。这样的一床被子呢，之前在我们的享购时间会员价购买都要680块钱一床。 对， 那今天订购6盒羊奶花594，咱们就免费赠送了。您看，经过这一比较，价格上这瑞麟羊奶是含有绝对的优势的。所以大家听到就千万别犹豫，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货比三家，今天告诉您了喝奶为什么要喝羊奶，喝羊奶为什么要喝瑞麟羊奶，也告诉您了现在拨打4007106108囤货，即可享受订购6盒就送秋冬驼毛被的限时优惠，羊奶和被子给您送到家，您看过了满意再付款，所有的决定权呢都是在您的手上。那么留下最后的20秒钟，给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心不断地飞翔。 向前生长，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的在这个血管方面的一些合并症。这个微循环在我们身体里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正常的微循环是什么样的。其实呢在我们医学上被这个称作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称作微循环呢，跟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近年来各个科学家研究就发现了身体的微循环不但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延缓衰老。当血液中的大血管到微小的这个动脉，它们流经这个广泛的毛细血管网，然后再汇合到这个小静脉。由于细静动脉、毛细血管网和细小的静脉的这些血液的口径，这些血管的口径非常非常小，肉眼看不见，只能在微循环下，只能在这个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这个微静脉啊、微动脉啊，它们之间的毛细血管网啊，这些就组成了微循环。当然现在呢就是又把它扩大了，医学界呢就说近年来医学界就提出了广义的微循环，除血液循环之外还包括淋巴液和组织液的循环。所以一般说的微循环呢就是指着研究深入的血液循环的一个科学。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呢影响是非常大的。微循环的基本功效是让我们的组织细胞运送氧气和养料，带走代谢的产物。成人呢大概有微循环这个根儿有300亿根，这个毛细血管非常非常很长，它这个总的长度加起来有11万公里，能够围着地球啊绕2.7圈，所以就非常非常长，在我们身体无处没有这个微循环。因为只有微循环才能这个让红细胞啊带着这个氧气把氧气带去，然后呢这个血浆呢把这个营养物质带去，进行这个最后的这个交换。因此微循环对于人体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微循环正常和不正常决定着人的细胞正常的代谢功能，微循环紊乱了就发生很多疾病，对于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这个到了毛细血管以后啊，因为它那么大，它这交织成网，有足够的场地和足够的面积进行物质交换，血液中的高浓度的氧气和养料物质就从毛细血管，因为它壁非常薄，就一层，所以它能够渗透出去，送到周围的组织细胞里被充分利用，而组织代谢的二氧化碳啊，其他的废物就由血液带走，然后从我们的排泄器官，比如二氧化碳从我们的肺部排出，尿从我们的这个肾脏排出，一些毒性物质从肾脏排出，然后还有一些从大便排出，还有一些从汗中也可以排出一些。通过微循环的存在，就使得我们这个人呢能够恢复正常的 新陈代谢，所以这个微循环呢，对于我们人的健康啊，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人过了40以后，就要防微循环障碍，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就是说，你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你40-50岁了，你也要很好的维护你的微循环。人的毛细血管极细极长，而且其中血液流动啊非常的缓慢，每秒钟它只流动0.41毫米。在这么长的血管中，经常有混杂着各种在血液中的物质，你比如胆固醇啊、酒精啊、尼古丁啊、药的残留物质啊、化学残留物质啊，它们不但能使这个血管壁变厚，而且经常阻塞血管，造成血液流通的不畅。因此，人体如果不注意保健预防，微循环就很容易发生障碍，产生瘀滞啊，新陈代谢不能正常进行，然后就是轻的造成我们身体的功能退化，严重的就发生各种疾病了。特别是人到了40岁以后，到中年以后，身体的机能啊就逐渐的这个退化了，而且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的速度更慢，血液在毛细血管中啊产生滞留堵塞，使得这个组织细胞没法正常代谢，然后细胞得不到充足的养料，又不能及时的排出废物，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人的微循环直接跟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物质的交换，直接跟细胞供氧、供血、供给有关的物质，同时呢，还讲我们说的，比如这个乳酸呐、二氧化碳呐、肌酸呐带出去。而且，如果这个微循环内的血小板，或者是白细胞，或者是纤维蛋白互相凝集成微酸、微的血小的血栓，随着血流到全身，沉积在血管内膜上，就形成了血栓，这样就引起了很多的症状，像这个头疼啊、头晕啊、失眠啊、多梦啊、记忆力衰退啊、严重的中风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就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微循环正常以后，就能够影响我们人的健康。比如这我们那个如果我们的组织发炎了，微血管的血流循环慢了，就给组织细胞的氧气和氧气缺少了，细胞它得不到氧气氧料，一会儿得不到都不行，就甚至于死亡了。血液瘀滞呢，就使着血中的水被挤到血管外，引起组织水肿，带来疼痛啊等等这些症状。改善微循环就可以啊，消除疼痛啊，消除这个肿胀啊，使着促进这个炎症恢复。所以这个中医也有啊，他说这个活血化瘀和西医的物理理疗，它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干什么？改善微循环。因为微循环的正常与否决定着我们人体细胞正常的代谢和功能，微循环紊乱参与了我们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所以到现在呢，就越来越重视这个微循环。那我们正常人啊，糖尿病病人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提到了它对微循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它这个影响啊，主要是微循环的血管壁变厚了，它基底膜增厚，因为它非常非常薄，基底膜在增厚，在这个玻璃样变，然后呢，它的周围组织因为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氧气和养料，它就周围也发生退行性变，这样整个呢，这个微循环就停滞了。停滞了以后呢，那你这个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还有就是养料和我们产生的那些必须排出身体的废物，就不能够及时的通过。因此呢，就说我们的血液循环到了这个心脏，经过泵血，经过大动脉、大静脉，然后到这个毛细血管，然后最后到微循环，这是最终利用氧气、养料和排泄废物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阻塞了，因为它太细了、太小了，它一个这个微循环只能通过红细胞一个，还得变形。它不变形还通不过去。如果你说它又粘滞了，它又活动力不强了，又变形能力差了，然后你那个又阻塞了。阻塞的面积越大就越不行了。我们知道人到这个死亡前的时候啊，他就脸色苍白，手失去温暖，也都冰凉，出冷汗，为什么？就是微循环都衰竭了，他们都就不动了，血到最后的地方都不动了，他也无从回，你就是心脏有点心跳，你这个微循环衰竭了，那么人也就到了这个死亡的边缘了。所以这个微循环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那么都是非常非常重视它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所以它的功效我们了解了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微循环的病变，除了大大的这个血管病变以后，我们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它微循环的病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影响我们的眼睛，影响我们的肾脏，这是最最重要的。其实全身各个地方都有微循环，包括我们这个血管上的，血管上本身它也有血管得管得营养滋养它的这个血管壁，那都有这个毛细血管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呢有很多人呢就不了解。那这个微循环的衰竭，除了对于重要器官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整个身体，对于我们生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现在的很多的书籍，你比如除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现代中药大辞典，还有本草中华本草等等，国内外大量的书籍临床都表明了灵芝对疑难杂症、常见病、多发病，在疾病的预防上以及减轻和消除症状和促进它自我修复和自愈能力和康复上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现在医学的研究就表明了灵芝里有60多种，就是它整个的来讲有10大类，其中有60-70种啊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另外它还是一个全营养的物质，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它都有，而且它是偏碱性的，因为经常用灵芝以后呢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处在一个偏碱性的状态，这是一个最健康的状态。那灵芝里头所含有的比如说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再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还有多肽类的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B1、B2、B6，这都是这个糖尿病病人呢非常需要的。再有就是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虽然少，但是在新陈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锌元素、锰元素、硒元素、锗元素，那这些元素呢，都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身体健康的。你比如锗元素，它是世界公认的免疫增强剂，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诱导干扰素，这样在细菌或者是病，特别是病毒，它不分什么样的病毒，只要你有身体来，它就很快的去消灭它。还有这个锗元素呢，一个锗分子抓3个氧原子，然后到身体里又放下，实施它真正意义上的内缺氧的改善。还有就是呢，腺苷类的衍生物，它能够使我们红细胞内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成倍增加的结果使它的携氧能力也成倍的增加。再加上这个灵芝多糖呢，它本身能够使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增加，对，通过非常细的这个毛细血管，再有就是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能够非常好的使着微循环的瓣膜开放，然后使着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来维护我们这个微循环这个生命之源的非常好的血液循环，让这个物质和氧气的交换，二氧化碳和毒性物质废物的排除，非常好的这个双向的进行。所以灵芝啊在用的过程中呢，它不是对某个疾病或者是对某个症状对某个脏器，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3大系统的网络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而去消内因和外因致病因素对我们身体制造疾病的这个侵害，这样使我们呢能够有一个平衡稳定的机体。你比如它能够有效的修复我们的神经系统，你比如它有很多的东西啊，像灵芝酸就是非常好的，能够使我们睡觉好，睡觉好对于我们身体的康复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样呢，它在修复我们神经系统的过程中，就使植物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啊保持平衡，而使我们像这个焦虑状态啊、全身乏力啊、食欲不振啊等等这些种情况呢，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灵芝多糖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它的生理功能，总的发生的结果就是 使着我们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能够达到正常的水平，而使血糖降低。另外灵芝酸呢，它可以使着我们周围血管的紧张度收缩的能力减轻，舒张的功能增强。这样的平衡呢，就使得血压降低。血压降低以后，这个高血压我们知道引起动脉硬化的原因，也是引起很多疾病的原因。那么它又有一个非常好的降压。另外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来抗动脉硬化。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对我们身体的心血管系统进行非常好的维护的一些作用。那这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起作用，而达到调节身体、抗衰老、延年益寿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微循环的改善上，那么灵芝，像灵芝多糖也好，腺苷类的衍生物也好啊，锗元素也好，这些物质共同起作用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